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559集，五大巨头之一。这聂家，程文如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忽然出来的，背后有人斥资资助。陈文如不是什么都不懂的豪门千金，对于聂家的攻势，他慢慢理出了一条思路，惊悚地发现程家跟徐家在走秦家的老路。一直走得好好的货物在 F 州被莫名扣了，背后的人该有多大的势力能干扰 F 州的事？陈老爷子在世时，程家跟徐家都是这个圈子的霸主，如今两个家族发生大动荡，有人甚至动到了程家的头上。这个时间段，程家内部还在发生内战。程文如手上拿着茶杯，他就在聂家那人对面。闻言，他抬头看了聂家那人一眼，没出声。这份合约明显就是要割程家跟他集团的肉，这一签发不出去，程家的声势要一落千丈。 程大小姐，再拖下去，你们的货物可就回不来了。好几十亿的合资案，参与的家族不在少数，拖越久…… 程文如手指在发抖。聂家的人见程文如不说话，再度温和地开口： 大小姐，先签吧，再不签，我们损失的只会更多。 公司内，两个股东在劝程文如，股东也觉得割肉，但没办法。任他们四大家族在京城再厉害，对于 F 州 M 州依旧没有办法。程文如内心煎熬着。 你们确定能让那批货物安全到达吗？ 大小姐，你觉得我们聂家是拿人命开玩笑？ 聂家人看了程文如一眼，程文如点头，他往后靠了靠，呼出一口气。撇开程家不说，这个公司他跟程俊都付出不少心力，一开始大部分决策都是程俊一点一点教他的。眼下那批货是医学实验室的器械跟大批医疗物资，全国上下好几万病人等着救命，程文如的心在滴血。 其他我都能答应，但让我三弟出诊不可能。 程文如抬头， 你们应该知道他的要求。 没有办法，程家掌管着全国的医疗组织，为了这批货物只能向聂家低头。程文如联想到很多，这之后京城一定会一直盛传程家没有老爷子不行了，会同秦家一样被其他家族取代。他很清楚，这可能只是一个开始，其他的他能退缩，唯独程俊这边程文如没有半点退让。闻言，聂家人抬了抬下巴，讽刺开口： 大小姐，早就听说你们姐弟感情好，现在看来确实如此，不过就让程俊帮我们家主看看病而已，这么小的条件想必他一定不会拒绝。 京城现在想要踩程俊，想要看程俊笑话的人太多了。这个附加条件本来就是聂家人想要看看向来高高在上的程家太子爷低头的样子。 你们别太过分。 程温如猛然抬头，眸色如冰。 大小姐，看起来你们是不想合作。 聂家人丝毫不慌，只是讽刺地看向程文如。 程文如。 程文如身侧，程饶汉一拍桌子，怒声开口： 程家养了他这么多年，让他去给聂家主看病这件小事也办不到吗？ 说完，程饶汉转而又去看向聂家人，声音放轻： 聂先生，这件事我一定亲自跟他说。 不可能，公章在我手里。 程温如摇头。聂家交接人微笑的表情终于变了， 他脸色沉下来。 看来大小姐不愿意合作， F 州的货物看来你们也不想要了。还有程文如，叫你一声大小姐是给你面子，没让人去抓程俊让他给我们老爷子看病也是看在你的面子。你以为我们聂家现在还需要请程俊？ 此言一出，程文如猛然抬头。从聂家主动找上门来要帮他们疏通关系，程文如就知道聂家的背后一定有人，至于是哪个势力他没有查到。 再给你们一天时间，你们好好想想，是让我们去请他，还是你自己跟他说？ 聂家交接人拿着合约直接出门。聂家人离开，办公室内气氛却不好。 大小姐， 股东跟程家人都看向程文如。程文如抬手摇头道， 你们让我好好想想。 好半晌，他抬头看了程饶汉一眼。 你既然跟三弟闹崩了，现在就不要打电话给他。 程饶汉拿着手机的手一顿，他面色黑了黑。 行，程文如，现在我看你怎么收场。 说着程饶汉摔门而去。 李秘书，聂家势力查出来没？ 程文如看着手机，有些无力地靠着椅背，眼睛微微闭起。李秘书推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沉声开口。 查到了，亚洲五大巨头之一。 程文如的心又凉了半截。程家就算鼎盛时期也比不了这五大巨头。难怪能轻易拦住程家在 F 州的货物。第二天，别装。 冉冉，最近还好吧？ 程文如进到大厅，他表情跟以往没有什么两样。 你是不是要继承研究院了？研究院那边方振博他们有施压吗？ 徐老死了，研究院的负责人空缺，他死前选了秦冉，可现在没有徐老在后面撑腰，秦冉接管研究院。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